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7章。原先在深渊的上边是有横架住那一条流云桥的，而现在还哪里有什么桥啊？完全是被巨大的山石全部塞满了，时不时还会有些碎石头跌落来。女叔将灯光向上边一打，慢慢地扫过上边的岩石，忍不住嘴里面舌了一声说：唉，弊啦，全部被塞死了。豆腐说： 唉，咁讲唔定，如果嗰条恶狗再撞一次，会唔会将上边啲石头又全部撞冧佢？ 顾文敏低头望一望个水，盯住嗰一团喐都唔喐嘅黑影讲：佢好似已经死咗啦。豆腐讲： 唔系嘛，咁样嘅一条蛟龙，唔系咁容易就俾你两只嘢整死系嘛？咁我哋而家岂不是出唔到去？ 而家我哋浸喺水入边，一下子冷静落嚟，就觉得啲水真系好冻，成身仲发晒地腾添。头先咁样一番搏斗落嚟，体力亦都耗损得差唔多。于是我啊叫大家先揾个地方嚟休息，稍后我哋再做打算。由于先前嗰条恶狗嘅撞击，这个地方嘅山体就已经受到咗严重嘅破坏。山石上边竖住闪电状咁嘅裂纹，而好多地方嘅石头都冧咗落嚟，形成咗好多大大小小、形状各有唔同嘅天然匿身嘅地方。我哋几个人啊咬紧牙关向上爬咗一橛，揾到咗一个比较大嘅位置就休息。喺呢一场混乱嘅战斗里边，我哋大部分嘅装备都已经唔见晒啦。唯有嘅就係喺冯鬼手佢逃命嘅时候，身上边仲孭咗个装备包，里面呢就有啲固体燃料同埋应急嘅药物嘅。冯鬼手亦都丝毫冇觉得尴尬，做我哋呢一行嘅，如果你想危险嘅时候活命，咁你嘅面皮就要够厚。佢又打咗个哈哈，主动咁攞啲药品出嚟，示意我同阿女叔两个人要去疗下伤。嗰啲牙齿就伤咗喺我啲肉入边，用个镊子一粒一粒咁夹出嚟。而家又冇麻药，你就知道有几痛㗎喇。好在顾文敏心智坚定，落手又快又准，等我呢就受少咗好多嘅苦楚。一番咁搞落嚟，唔单止我痛到啲脚汗就飙到上个额头，连阿顾文敏都紧张到成身都系汗。我啱啱想同佢讲句多谢，点知佢一搣埋个嘴，面色不冷不热咁行埋一边，自己顾自己咁喺度闭目养神，好似喺度休息。咁样一睇啊，连傻嗰个都知道佢喺度发紧嬲啦。不过我实在谂唔到佢点解会嬲啊！唉，女人就系咁麻烦嘅，有咩事啊，中意自己屈喺个心里边又唔讲，要你去估啊，你估中咗佢又唔应，你估唔中佢又嬲。唉，諗嚟諗去真係实在够头痛。我自己体力都消耗咗好多，心神亦都觉得好攰。唉，於是我就冇去理顾文敏啦，自己靠埋喺个山石旁边闭目休息。只係听到阿豆腐佢哋三个同阿女叔仲喺度有交谈，商量住点样出去。眼下睇下头顶上边嘅深渊出口，早就已经被顶部跌落嚟嘅巨石啊塞住晒，从上边应该可能就唔出到去噶啦。佢哋呢三个人就商议咗半日，决定都系从水路落手。嗰条恶龙原先喺外边嗰个溶洞里边嘅，而家可以游到嚟呢度，肯定啊仲有咩大型嘅地下水通道，我哋或者可以从呢个方面去入手。只是经过了一番咁嘅搏斗攀爬，佢哋几个亦都应该好攰啊，于是就商量不如瞓翻一觉先，再由阿女叔同阿豆腐落水打探下。我听到迷迷糊糊，再加上食嗰啲消炎药，冇几耐 我就瞓咗过去啦。呢一觉我啊瞓得好熟，我系俾饿醒嘅。醒嚟嘅时候，女叔啊正喺度同自己擦紧把钢刀，旁边烧住啲固体燃料。女叔神情专注咁擦住宝刀，嘴角啊似笑非笑，显得就好淡定嘅，一啲都冇俾人困住咁感觉。不由得讲，佢个心理素质啊真系过硬。佢睇到我一眼，跟住盯住已经逐渐变小嘅火苗讲：呢个系最后嘅一啲燃料啦。呢个地方喺地下几十米嘅深处，下边又系水，阴冷啊无比，好似入咗寒冬咁。如果呢啲燃料都用晒，我哋只能够受冻。跟住女叔又讲：我同阿小豆兄弟佢哋落去摸底，应该系能够揾到蛟龙嚟时候嘅路嘅。到时候我哋再作打算啦。我个膊头同埋手臂都受晒伤，咁睇嚟亦都只能够安心咁坐享其成。女叔啊，于是摇醒咗仲喺度瞓紧觉嘅豆腐，两个人啊攞住武器，爬落咗个山崖就落水啊，慢慢就向住深水嘅地方游咗过去。顾文文啊，仲喺度瞓住，估计可能佢嘅精神真系受到好大嘅刺激。我将嗰啲燃料就向佢嗰边啊拨近咗一啲，跳动嘅火光照住顾文文好靓嘅线条，忽明忽暗。突然之间，顾文文啊擘大咗眼睛，黑卒卒嘅目光眨都唔眨咁望住我。冯鬼手一见到，即刻咁咳咗一声，就坐远咗啲啦。我俾佢用咁样嘅眼神睇住，心里边就觉得有啲唔自在。不过就听到顾文文低声咁讲：咁样嘅事系咪觉得好好玩呢？玩？我窒咗下，我讲：我冇玩喎。佢喺个地上爬咗起身，体型啊显得有啲单薄。佢震咗下，嘶声咁讲：你知唔知道我哋有几担心噶？万一……如果你真系为咗救我哋而我，佢啊叹咗口气，神情就好复杂，似乎想同我讲啲乜嘢，但系最后都冇开口，只能够转头又先望住眼前嘅火光，望得出神。佢大概系喺度谂紧啲咩事情呢？我啊总算明白顾文文点解嬲啦，一时又感动又系好笑。隐约中仲有一种讲唔清道唔明嘅感觉，心里边不由自主就谂起咗个念头：佢系咪对我有意思呢？但系当我拧个头再睇佢嘅时候，发现佢明显对眼前呢啲火光好似比较更加感兴趣添，完全都唔再俾一个眼神我。我哋三个人就系喺呢个咁嘅歇脚嘅地方等咗几分钟。坐喺边缘嘅冯鬼手突然间讲：诶，上嚟啦！只见女叔同阿豆腐就捐出个水面，两个人呢就只系着住条叉仔，冻到啊滴滴震。一爬上嚟之后啊，即刻抹水着衫。豆腐嘅神色显然啊系少见嘅严肃，睇咗我一眼，叹口气讲：唉，嗰只嘢啊，喐都唔喐，可能真系死咗。但是我哋反反复复咁摸索咗几次，水下边根本就冇啲咩水道。冯鬼手嘅神情霎时之间亦都焦急咗啦，目光啊转动咗几下，突然间讲：嗰条恶龙总唔应该会凭空出现噶噃，你哋系咪留咗啲乜嘢地方呢？豆腐一听就嬲啦。佢讲：哟，呢度冇你发音嘅位置啊！你唔信我，你都应该信下老女哥啊！我哋大家的目光系一齐望向咗女叔，佢的确系一个细心谨慎嘅人。如果真系可以有蛟龙行走嘅水道，即使豆腐系粗心大意冇发现，佢亦都唔可能会遗留嘅。而家见到女叔系一路着衫一边摇头。半大笑的神色加了几分的严肃和疑惑，他说：确实是没有啊，看来我们这一次真的遇到大麻烦了。 好似是为了和应他的话，那一堆咁嘅固体燃料嘅火光已经细到好似豆丁咁，跟住仲要扑一声熄埋添。周围而家咁一瞬间就一片漆黑，伴随住黑暗仲有一种逼人嘅寒意。我不由自主咁震咗一下，顺手就打开咗放置喺旁边嘅头灯。豆腐就盯住地上已经烧晒嘅固体燃料，神色嘅呆滞滞。嗰阵间佢嘅肚竟然系叽里咕噜咁叫起上嚟。豆腐呢个时候先回过神，目光啊向四边咁环视咗一圈，然之后啊出力咁拍下自己嘅肚皮讲：喂，争气啲啊，唔准叫！我睇佢咁嘅样，不由得啊真系觉得好笑，但系又觉得有啲无奈。于是我出声讲：唉，算啦，我再落去摸两条鱼，先充饥再讲啦。喺呢个洞里边嘅几个人，除咗女叔同我，可能都冇人能够喺水里边徒手捞鱼噶啦。想要填饱个肚，睇嚟我即使想偷懒都唔得啦。啱啱我趌起身，豆腐拉住我嘅手，并且示意我坐低。佢就苦笑咁讲：哎呀，唔好去啦。如果真係有鱼啊，求先阿女老哥都已经捞咗上嚟啦。唉，喺个水里边除咗嗰条龙啊，乜嘢都冇啊。女叔亦都岌咗下头，轻声咁讲：而家连虾都冇一隻，所有嘅鱼虾都俾嗰条恶教食晒喺个肚入边啊。我哋一行人喺个洞里边面面相觑。既觉得饿又觉得冻，而更加可怕嘅系，我哋根本上谂唔出有任何嘅办法可以摆脱呢个饥饿同埋寒冷。冇过咗几耐，冯鬼手系忍唔住，佢啊急到喺个洞里边啊氹氹转，最后佢讲：我再落水去睇睇。到呢个时候，佢唔信阿女叔，想自己去确认一下。我哋亦都冇阻拦佢。冯鬼收落咗水之后，来来回回十几次，最后终于筋疲力倦咁爬返上嚟，眼睛望住洞顶嘅山石讲： 唉，冇啦，真係玩完啦，真係冇路添。嗰条龙可能真係凭空趌出嚟嘅，就好似佢当时会出现喺个棺材里面一样。 佢一路讲喺度望住顾文文，神色有啲扭曲同埋狰狞。而家距离我哋上一次食嘢已经过咗十几个钟头啦，唔单止豆腐个肚，我哋其他人个肚时不时都会叽里咕噜咁叫起上嚟。顾文文啊皱埋眉头讲：再咁落去，我哋啊只会困死喺呢度。我哋是唔可以坐以待毙㗎噃。 哎呀，顾大美女，你一向好聪明嘅，可唔可以諗出啲咩计咁呢？ 而家我哋需要做嘅係两件事。我睇佢好似已经有啲主意喎，不由得心头一动，向佢问究竟係边两件事呢？顾文文就讲：第一，我哋求先只是确定了水下边是没有出入口，但是我们未确定头顶上边有没有出入口。上边坍塌了的山石本来就已经不牢固，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找出一条路呢？所以第一件事，我们就要上去上边看一下。 女叔就岌咗下头讲：有道理。这样第二件事呢？ 顾文文就讲：先要完成第一件事，我哋就需要有充沛嘅体力，所以当务之急就係要搵嘢食啦。 老实讲啊，而家我都已经饿到手软脚软啦。 冯鬼手一听就讲：冇错，我都无力啦，再咁拖落去，一阵间唔好话爬石头搵路啊，可能行两步都难啦。不过顾小姐啊，你讲嘅话边个都明嘅呢？问题 就系而家我哋去边度揾嘢食呢？顾文敏啊，眯咗下嘴唇，指一指下边嘅水缸，喺嗰个水里边唔系瞓住一个大嘢咩？豆腐啊，倒吸一口凉气咁讲， 哇！食佢嘅肉，我个天啊！咁啊，真系等我饿死好过啊！呢只嘢喺冇几耐之前仲吞咗三个活人，哎呀，咁咪唔等于我哋喺度食人肉？ 我啊真系冇谂到顾文敏会提出到咁样嘅建议。我一谂到头先嗰条蛟龙嘅下颚生出咗三个长颈嘅人头，即时又觉得一阵反胃上口啊！哎呀，咁样我仲边度有胃口去食佢嘅肉啊？